大家好，我是戴毅。 戴毅已经好几周没有来上节目了， 有两周的时间。 对，所以这两周在家里面有没有多多的去修炼一些育儿的方面的小技能？有没有一些 修瘦了没有？ 所以你最近最想要的变化就是在身形上的 是吗？也不是，也是想通过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家亲身亲历的带娃，然后呢是想让自己感觉比如像很多辣妈一样可以看着稍微更结实一些，而且到了夏天露肉的时节了，也希望比如说像胳膊呀、大腿啊这些地方呢能稍微瘦一点。 那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实在是太适合跟你建 交流一下， 然后你们俩可以互相，不是应该让他多多督促你一下。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辣妈正传的老朋友了，是我们的酷爸的代表，来自水月会的亲子游泳教练 Danny， 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 等一下啊，你的话筒没有开哦。我想想啊，他的话筒应该是在我这里。哎，好，你现在可以说话了。 好奇怪。 大家好，我是 Danny。 Danny 他现在因为只露上半身嘛，是坐着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会给他专门开辟一个小的时间段，因为他每次来，我们都会专门让他要秀一下自己的锻炼成果 啊，特别要看一下 muscle 男是不是？ 而且他今天还专门为了来上我们节目，来直播之前还去充血了一下， 去练了一下。但是确实，我觉得在上节目之前做一系列运动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耗精力，所以这时候可能丹妮会看起来有点疲惫，但是镜头一给到的时候就腼腆的就笑了起来哈。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我们今天的颜值 整个头都低没有了找不到了， 颜值身材都很在线的小哥哥的话，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其实我们除了辣妈和酷爸的组合之外，当然我们一定要聊一些给辣妈酷爸们带去更多的福利和干货。 好， 今天要说到的可能是某一个阶段大家都会经历的，父母和孩子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分床睡这个事情。 哦，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想渴望去了解的一个话题，因为马上可能我们家孩子的月龄就要接触这样的话题了，因为我也希望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也希望让孩子能够更早的独立起来。 那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随时随地把你最近遇到的一些育儿方面的困扰可以来告诉我们， 好， 我们可以帮你们答疑解惑一下。首先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环节，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首先讲到的这个事情呢，也是要提醒家长们来注意的，家长误信偏方，新生儿的手臂被绑红绳差点就坏死了，要截肢。这是最近在湖南有家长根据一些老习俗去给孩子绑红绳，就觉得孩子绑了之后呢就不会畸形，结果导致一个出生刚刚21天的男婴的手臂险些坏死。所以医生也是为此来呼吁说一定要科学带娃，就是我觉得手上带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小的小镯子呀，绑一些红线呀，其实是很多地方都会有的一些习俗。 包括现在城市里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小朋友的胳膊上会有一些，一看就是带有一些祈福啊、一些祝福啊这样的一个红绳，会系在孩子的胳膊上。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像我们家孩子也带镯子，然后我也见过很多家孩子都会在衣服上别一些什么顶针啊，还有一些金银饰品啊，因为说是可以辟邪之类的。但是就是对于新生儿来说，这个东西你带上去，附加这种物件带上去以后，家长一定要随时的密切关注，然后也要杜绝一切的危险的可能性。我想问 Danny，回想一下当时孩子新出生的时候，老人有给你灌输说要给孩子带一些什么东西，尤其是出门的时候。 我们家倒没有这种习俗， 没有，就是百无禁忌，是不是？ 就是周岁的时候可能会给他一个那个金镯子那种。 那他戴上了吗？ 戴一下就 就收起来了。 我们家也是意思一下，然后就收起来了。然后那会儿就是月龄比较小的时候，第一次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南方人，可能相对这方面会讲究一些，她就会说：“哎呀，孩子出门一定要什么金银饰品都带上，给他辟邪。”然后那会儿我就特别担心那个绳子会勒到他或者怎么样。我就是往那婴儿车的一些隐秘处塞了一点。 那不会，因为有可能当时塞完之后出去， 弄一弄忘了之后丢掉吗？ 那这就是家长自己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以后可以跟着一些家长后面捡一捡。 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说那个很惨那个小婴儿，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看一下视频。 他是毛糙的，可以看到有血栓的形状。 所以手肿得很厉害，就坏死了。 按老家的习俗，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子这个 前臂 用松紧带就是把它勒住了。 他还不是绳子，是松紧带，难怪会那么紧。 然后呢，他当时勒上去之后，小孩子就有哭吵，家长就没有在意。当勒了大概就是一十二小时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这个皮肤就出现一个环状的一个皮肤的已经出现坏死了。 它、 哎、 可能有一部分出现肢端的坏死，那相继临近部分的皮肤会进一步加重，出现大面积的皮肤坏死、软组织的肿胀，那严重的还可能会损伤到骨质。 真的是啊， 家长就是要知道尽量穿宽松的衣服，然后小孩子有些裤腰带也是不能太紧的， 就是说接受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尽量减少这种可能会导致心衰损伤的一些相关的老习。 你发现了吗？其实老人是想特别努着劲儿的表达对于孩子或者对于晚辈的喜爱， 而且有时候可能就是年轻的家长会说哎呀不要了，但是又碍于面子，比如有时候奶奶说的，那儿媳妇可能就不能出面去阻止。 嗯， 我觉得父母这个时候，新生儿的父母一定要就是精诚协作，然后去对抗对方的老习俗，以及像这种就真的是一个科普的知识，像这种松紧带的东西，对于新生儿这种月龄很小的孩子就最好是杜绝。 对，没错， 就像看了这个新闻里面一样，他带那个红绳还不是那种没有松紧的， 对，他不是 勒住， 我们以为那种没有松紧的绳子，它是有松紧的，难怪它会越勒越紧。 对， 而且勒紧了之后它会对皮肤有一个就像一种就是固住了一样的感觉，所以会像坏死。 咱们大人如果皮筋绑在手上一晚上 都会有一个印儿的， 勒出印儿了。 对， 所以小孩就更是这样了。 嗯， 而且由此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像新生儿穿那些袜子有一些从外面看有很多很好看的图案，很可爱的，那个反过来，你把袜子整个从里面掏出来，你看里面有很多线头。 嗯哼， 新生儿第一，首先最好是买那种纯色的没有带图案的袜子，就可以杜绝这样的危险。 嗯， 如果你一定是忍不住说哎呀我的小朋友一定要穿得很可爱才行， OK， 那你要在让他穿之前把这个袜子先翻过来，把里面所有的线头都给它剪干净。 嗯， 因为也出现过，因为小朋友他是会蹬脚的 啊，防止那个线头穿插到某一个 脚 趾。 嗯，因为还出现过的新闻是一根头发丝儿，肉眼都看不见的头发丝儿，缠住了小朋友的一个小脚趾，导致他截肢坏死。 我跟你讲，就是以前我曾经在手上长过一个类似于叫什么，有一种习俗叫千日疮啊，还叫什么，就是它有一次像猴子 啊， 管猴子嘛，就是这种头发丝儿就可以把这个猴子给勒掉，所以你就想头发丝有多厉害， 对， 特别有韧劲儿，真的，如果说缠到了小朋友的脚趾，真的会造成那么很严重的后果。 其实育儿偏方坑娃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前段时间我还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视频，简直了，一个家长在喂一个孩子吃生的小蝌蚪 啊， 因为说夏天要拜火，你看这视频， 这不是就挂小鱼来的？哎呀，小鱼呀，小鱼，哎， 还骗他说是小鱼儿，其实分明就是蝌蚪。 啊，这种偏方简直了！ 对， 哎呀，小鱼呀， 对于小蝌蚪来说，小蝌蚪来说也是很不公平的，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这种生的这种活物，而且如果没有经过考证的话，它里面会带有很多的寄生虫。 对。 一旦染上这种寄生虫，这孩子一生可能就毁了。 哎，我在想啊，你说这种偏方哈，就是它在当地流传这么些年下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不论是电视还是网络， 在辟谣， 对，一个是辟谣，而且电视当中也在不断的播出，也在帮助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去尽量的排解，或者说尽量的改掉这些对于一些陋习的一些信任。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你这样，你听我讲，就是这两则听上去好像会很无稽之谈， 而且你看他还录下来了，说明他能用手机，已经可以用手机，用智能手机去拍摄到一些视频了，那就应该能看到一些新闻了呀。 我接下来说几个偏方，你们一定都不陌生。 然后你说说看， 比如说新生儿出生以后要挤奶头， 哎，我听过。 是是， 我小姨差一点点就要帮我们家闺女去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女孩子， 对对对。 然后甚至在现在成年人当中，有时候其他人去我们家看我们家孩子，还会问说：“哎，你们家马修是不是生出来以后没有挤奶头？”我说：“这是什么鬼？” 然后还有类似烫伤了以后不用烫伤膏也不用水去冲、 嗯、 而是抹什么酱油 牙膏， 对，牙膏确实是可以的、 嗯、 对对对，这不算偏方，就是去抹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 嗯、 甚至有人去抹什么蚯蚓的粪便啊什么泥土啊之类的， 这个很难找的， 这 太难找了，还得等到雨后的时候翻土的时候才可以。 还有地方流传说什么用无花果的花叶去泡脚然后治什么便秘 啊，这个我 还治腹泻的、 哦、 总之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你听说过的一些 很奇葩 的偏 方、嗯、 我们今天都在这里一一的来跟大家杜绝一下这个事情。 好， 你有听说过吗？最近 我听说一个，那可能是笑话、 嗯、 就是说出自那个皇帝内经，说那个丈夫经常打那媳妇儿然后头疼，然后问那个医生怎么治，然后医生说你拿那个，你当着你丈夫的面拿那个刀在那磨刀，用那个磨刀水，然后喝煮开了之后喝下去之后，你的头就不会疼了。意思就是不要让她丈夫再打她了。 说的好像还像是那么回事儿一样，还有一个出自《皇帝内经》的引子。 天哪，这个就直接离婚就好了。 就不是现在先要找妇联，现要找妇联。 哎，好吧，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偏方，都是不可信的，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所听说过那些无稽之谈哈、 嗯， 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辣妈酷爸们，或者说是像老一辈爷爷奶奶老老爷，如果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和了解更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嗯， 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下一条呢，最近因为夏天刚刚到嘛， 嗯， 然后空气当中像北方有一些飘的杨絮柳絮、啊、 嗯， 会让很多的宝宝有打喷嚏流鼻涕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为什么宝宝特别容易有这样的反应？肯定是他的呼吸道相比成年人来说更脆弱。 嗯， 那你怎么去分辨他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在感冒了？这里面其实都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也来通过下面的视频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今年1岁半了，最近呢经常咳嗽跟流鼻涕，有的时候晚上啊经常咳醒，这宝宝自己难受不说呀，折腾的我也休息不好，最近的黑眼圈都重了。开始呢我以为他是感冒了，但是我发现他跟以前的感冒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艾特一下我们的守护官，我家宝宝到底怎么了。 最近这个季节过敏的人特别多，一般咱们感冒的咳嗽流鼻涕一周，比如说咳嗽时间特别长，困扰家人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是过敏性咳嗽或者是过敏性鼻炎。 究竟导致宝宝不明原因咳嗽流鼻涕的元凶是什么呢？我们在白女士的家里找到了几样生活中常见且宝宝会接触到的物品，究竟这么不起眼的物品会是导致宝宝生病的元凶吗？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和我们的守护官一起在节目现场揭开真相吧。 我们刚才把那个家里面的几件比较可疑的物品拿到了我们的现场、 嗯、 就想请大家一块分析分析到底哪个是元凶。 弯在选项题里面你不知道的就选 C。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其他这些吧我觉得都是常见且能想象得到的。 嗯， 那我就选一个大家可能最不太注意到的， 嗯， 也许反而可能是真正的元凶。 嗯， 对。 您觉得还有哪个是过敏的还可以再选？ 我觉得猫肯应该也是一个来源。 嗯， 对。然后床单的话是我们家自己会非常注意，我买了一台专门的除螨机，大概定期一周左右会除螨、 嗯、 那个除下来的那些非常吓人。 对， 花的话因为在我们家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花药这样一粒一粒的，所以我一般如果我们家买了这个花会先把那个花药全部给它摘下来。 这个就是花粉 啊， 百合我认为就是花引起过敏最常见的一种花、 嗯、 因为它的那个花蕊特别大、 嗯、 实际上就是说它花粉特别多、 嗯、 完了那颗粒也相对容易弥漫到空气当中、 哦、 如果家里面真有过敏的我都不建议买这个那个百合，因为实际上你在剪这个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行的。 哦， 哦，对对对。 我最好奇的是这个它怎么能过敏呢？ 对，这个就是搓澡巾呢，是这样的，它不光是滋生细菌，关键是特别容易滋生霉菌。 霉菌， 如果用那种紫外消毒的可以除这个霉菌吗？ 这个跟紫外线没关系，它就是说湿度不能特别 保持干燥， 干燥 就是或者是凉爽通风。 哦， 对， 这样才可以。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家里面容易忽略的。 哦， 刚才说的这个床单那个 螨虫的问题， 如果你发现孩子比如说一躺下就咳嗽，或者一躺下就容易打喷嚏，那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就是床单被褥，枕巾被套，完了这个可爱的猫宝宝呢，如果我们发现比如说孩子跟猫或狗玩了以后出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咳嗽的症状，或者起荨麻疹，我们要注意，比如说你要是觉得我就是想养这猫，那我们会去测一下 过敏源， 过敏源就是过敏源是不是猫猫狗毛过敏，那么如果要真的是特别强的一个猫毛狗毛过敏，可能 这是通过几个生活中常见的物件告诉我们说哪些是可能会成为过敏源的。就是其实过敏这个事情跟遗传有关系，但是同时也跟外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你可能本身并没有什么就是遗传的过敏源，但是你会因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小朋友在很脆弱，支气管很脆弱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像百合花这种确实是很多人会去忽略的， 对， 首先它的香气可能很多人会接受不了， 就是大人首先会觉得这个味道很浓郁嘛，但是一般放到家里面来说，可能对尤其有新生儿或者对一些小宝宝的家庭来说，这样的花确实不太适合经常出现，就是尽量少的出现吧。 如果你非要买的话，就是趁它刚刚那个花咕噜打开的时候，里面的花蕊还没有成为红色的粉末状的时候，就赶紧把它一个个都摘下来，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固体。 对，刚才视频当中那个育儿专家也在说，包括摘掉花粉头的时候也尽量是在比如房间外面呀， 不在， 对对，不在现场的时候去摘掉它，说明一碰还会散落很多花粉。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要教我们说怎么去分辨和对症下药，对于感冒咳嗽和过敏性鼻炎的这两种症状了。 一些症状，大部分认为就是感冒引起的咳嗽，然后我觉得又怕消炎药对孩子不好，大部分老人会持续，你看这写的咳嗽时间持续3到4周，晨起及夜间咳嗽比较频繁，运动后咳嗽，然后服用抗生素没有明显好转，这些症状如果4周再不好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已经吃了很多止咳糖浆、止咳素、 甘草片， 然后中成药的，因为大家又会觉得中成药没有关系， 对 药店有这样的现象的， 特别普遍。你要是吃一般的这种咳嗽的那个中药也好，西药也好，1周。如果还没有见好，或者还越来越多了，就不要再吃了。你就去看医生。 这是一些可以帮助辣妈伙伴们在家里面去自己操作的一些方法。然后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刚刚换季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能够帮到大家。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当中，我们在每周三的母婴环节辣妈正传里面也新增了一个小的环节，是来考验我们每次上节目的嘉宾的。像丁尼这种好久没有来的酷爸代表呢，我们还是好好的测一下的。 对， 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我管它叫爱的五连答，会给你提供5个跟育儿相关的小问题，然后看看你大概能够答对多少。 感觉有坑啊。 没有坑，就是因为孩子已经3岁了是吧？ 对， 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养育最繁杂的阶段了，所以我怕你有一些技能生疏了。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咱俩一人一道啊。 好， 可以。首先第一个问题，刚开始学走路的宝宝选鞋，鞋底是越软越好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就像咱们在健身房里深蹲一样，你如果穿硬底的鞋，它对那个脚跟地面受力的那个反馈是最直接的，很明显的。如果穿 会更好。 对，穿软底的鞋的话，它会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效果。对孩子来说，他的腿部肌肉不是特别强大的话，他可能会不太能感觉到自己走路怎么发力，就如何发力。 回答正确，解释的也非常对。很棒。 吓死了。 吓死了！ 我要给你 要留着命回答第二题呢。 你那个掌声，好，接下来， 第二题是这样的哈，丹尼，宝宝鼻子出血时，以下哪种处置方式是不恰当的？A. 用拇指和食指从两侧鼻翼向鼻中隔部压迫鼻子 ；B. 用热毛巾敷鼻子。 不恰当的， 不恰当的， 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用热毛巾敷鼻子， 对， 对吗？ 那听我的音效就知道了。你觉得这个不 回答的对吗？ 你觉得回答的对吗？ 我选的肯定觉得我是对的呀。嗯， 回答正确，我也觉得是，应该是从两侧去压这个鼻子中间这个中隔部，能够让它止血， 对 吧？ 挤压止血。 对对对，用热毛巾敷，可能它会越流越迅速吧。 还有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仰头，咱们小时候经常会做。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仰头 该 仰，因为这样就血不会往下流了。嗯， 我们小时候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左鼻孔流血，就是仰起右手。 啊， 哎，这个是可以的，对，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仰头。仰头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就鼻管跟脑部是相连的， 嗯， 你的血可能 会 脑子 进血是吗？ 简单理解是这么回事儿吧？ 脑子不进水，可以进点血，补充点营养是吗？ 但是确实，如果仰头的话，血是会逆流到就是脑部的。 我记得那会儿的感受是会觉得眼睛很热，然后头的部分很热，嗯、但确实过一会儿血也不再流了，因为它会淤积在那个地方， 它逆回去了， 对，淤积在那个地方。之后加上空气流通，它就干了嘛， 是， 然后等于就是帮助你用空气的方法止血了。 但是左鼻孔流血抬右手是对的，对， 啊、这个我可以学一下。 小朋友就是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他还不受控制，他不会跟你说什么举右手举右手的话，就是捏鼻中隔这个方法是 很 不错的一个方法， 很可以试一下的哈。用食指和拇指从两侧去向鼻翼、向鼻中隔的部分去压迫鼻子，就可以止血了。 接下来的问题：以下哪种物质被称为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A. 蛋白质 ，B. 维生素。 这个太容易了吧？ 对于健身的选手来说，太容易了。 对， 还真的不太清楚啊。 哦，不会吧？ 那你提醒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蛋白质吧。 回答正确， 确实就是蛋白质。 对对对。我们一般说维生素是补充维生素，对不对？没有人说我必须得这个维生素含量到一定程度。 好，接下来下一道题目，第四题啊。到目前为止都是全对的耶。 对， 100%正确的。来，你 啊，宝宝15公斤重了，那么应该用什么尺寸尿不湿了呢 ？A L B X L B X L。 我觉得这没有难度，不想给你鼓掌了。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题其实有一点模棱两可，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尿不湿上面会写，比如9到多少公斤，然后11到多少公斤。我认为 L 和 XL 经常会有一个交叉或重叠的一个分量。 嗯，但是其实基本上，虽然品牌和品牌之间它会有一些小的差异，但是15公斤绝对不可能是 L 了， 是吗？ 嗯， 那回头看一下。 对，通常在10公斤以上就已经升级到 XL 了。 恭喜马修已经升级到了 XL 的尺寸。 终于，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天暖和了，练习宝宝如厕可以使用开裆裤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我觉得不可以。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给点掌声，因为你确实全都答对了，你太长脸了。 哎，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觉得天暖和了，为什么小宝宝不可以用呢？ 因为我觉得会不卫生吧。尤其他练习完之后，他比如说坐着或者说蹲下在玩土的时候， 因为我认为很多现在我还看到一些爷爷奶奶带孩子， 你先停一下，我先给他一个掌声。 好， 我觉得有闺蜜这种就是脑子很清楚、思路很清晰的爸爸， 很清晰的 了，非常难得，可以说是宝宝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看我这个 媳妇儿也会，对媳妇儿也会省力很多。 看我这个妈妈还在晕的状态当中， 很清楚。说一下。哦，还有30秒了，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好不好？下一个半点，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收看我们的方式呢，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马上告诉你们为什么开裆裤是不可以的。 好的。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他对于隐私这个概念是模糊的。 你看我当时之所以恍惚了一下，觉得说好像觉得这么大的孩子是可以开始接受开裆裤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在被若干年前我父母那种给孩子穿开裆裤的形式给传染了。说白了 就是说白了，很多的现在会流传下来的老一辈的育儿的观念都是受限于他们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 物质条件有限。 对 对， 那会儿你说吧，家里也没有铺什么木地板呐、瓷砖呐， 都是水泥地， 都是水泥地，对吧？嗯、你尿也就尿了，你可能也没法擦。 嗯、 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尿不湿，洗尿布确实很麻烦、 嗯， 而且尿布也不像尿不湿那么透气。 对、嗯， 所以可能觉得说最好的办法就是 穿开裆 裤、 嗯。 但是现在我们的条件都已经跟上来了，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跟上来了，所以希望老人家不要再把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去灌输给我们的年轻的父母们了。 嗯、对、嗯，没错。 好，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的是分床睡这个问题，所以各位辣妈酷爸们，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困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首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要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辣妈代表，也是气象主播王毅，在今天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辣妈说天气。Hello， 辣妈说天气又和您见面了。今儿个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防晒吧。话说在北京待的时间久了，这一年四季其实自己就能悟出点规律了。比方说像这个五一过后，天肯定是土儿滚的，一定会热，再也不带回头变冷的哈。那比方说你看像这一周北京的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26-27度的样子。那在中午前后到户外去的话，这个体感温度一定是在30度以上的，可以说是有一点热了。我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注重自我养护啊，不是自我保养的这些妈妈们哈，就已经把这个防晒的装备准备妥当了。那在这里我想问你们的孩子呢，那孩子们在这种阳光很好的天气里出去的话，应该怎么做好防晒的工作呢？防晒可以说是一件不仅要妇孺皆知且要妇孺必做的事情才对，可是孩子尤其是低龄儿童的防晒千万不能盲目简单的涂抹防晒霜就感觉可以万事大吉了。事实上低龄儿童的皮肤是非常娇嫩的且没有完全发育，如果涂抹不当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在这里崔玉涛老师说过，夏天首先推荐家长通过给孩子穿长袖衣服、戴大檐帽、用遮阳棚或者遮阳伞等物理方法防晒。虽然过多光照可能会造成皮肤损伤，但只要不是强光暴晒，不是在海滩等环境中，皮肤就不会受到损害。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使用婴儿防晒霜。那防晒霜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因为婴儿的皮肤十分娇嫩，而防晒品中的化学物质会对婴儿皮肤造成刺激，所以必要的时候在防晒霜的选择方面也要注意选择物理防晒霜，也就是要看一看成分啦。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氧化锌成分的就是物理防晒霜了，它们对宝宝的皮肤来说刺激不小。另外要记住，每天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光线最强也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不适合带孩子出门。此时外出不仅容易晒伤，还可能导致身体大量缺水中暑。还有很多人认为白色衣服可以防晒，其实不是，白色的衣服只能阻挡相当于 SPF2 强度的紫外线，而且白衣服湿了之后防晒指数还会更低，蜜汁的深色衣服反而有更好的防晒作用。那如果你不知道编织物的紧密程度，你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有多少光能透过，越少越好。最后的最后呢，要提醒我们各位辣妈们，无论是你是用物理防晒或者是混合防晒的防晒霜，它的原理都跟隔离霜是一样的，反正回去一定要记得给宝宝来卸妆。但是呢我在网上查了很久啊，都没有这个专门针对于婴幼儿的卸妆产品。那当我看到有彩妆达人用婴儿油来卸妆的这个教程之后呢，我受到了一点点启发。虽然说婴儿油它不能等同于卸妆油，但是聊胜于无嘛，用婴儿油来卸防晒霜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好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先干。 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 气象主播王毅， 对，也是辣妈代表王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应景的防晒的这个选题的辣妈说天气。 还真的是， 最近有很多的辣妈伙伴们都有问我说，小朋友出门用什么样的防晒霜啊？尤其是用完了以后回去到底要不要卸妆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重要。想家长都需要抹完隔离或者是防晒都需要卸妆，小朋友当然那么娇嫩的皮肤，所以其实像某些日本的品牌，它有那种专门的清洁油，它就叫Clear Oil， 它是那种比宝宝油更轻薄一些的油状的 东西，但是它用来可以用来是卸妆用，对吧？ 它可以有清洁的作用，所以那个东西就可以拿来给宝宝卸防晒霜。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慢慢的，像国内的爸爸妈妈们越来越知道给孩子去擦一些防晒霜的话，可能会慢慢的促进国内的一些生产厂家衍生出来一批专业的给婴儿、婴幼儿用的一些防晒霜， 比如说像郁美净这样的我们 国产的，对 对，国 良心品牌， 国民非常支持的国产品牌，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说不定人家已经有，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而已。 对，反正我是没有用到过，所以我很想给孩子买一个夏天防晒的东西，还正在寻觅当中。 对，总之在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最好先是先行来选择孩子专门来做孩子这个用品的品牌，最好不要去买成年人的品牌，因为它的那个成分一定会不太一样。 像日本就有很多专门给孩子用的防晒的，因为我当时记得去年在某宝上淘到了一瓶，然后我还想说，哎，专门给孩子擦防晒霜了，还挺好的，是那种水状的。 很多啊，像贝亲啊、妙思乐啊， 都有， 家中宝宝啊都是有的。 对对对， 所以这些父母们常知的一些品牌，其实都有它的防晒霜。总之，卸妆也很重要，然后以及防护，像帽子啊、长袖长裤啊，在很暴晒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在防备上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说一说分床睡这个事情啊，到底宝宝分床睡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去开始实施，什么时候开始去给他灌输这样的理念会比较合适呢？可能每一个家庭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现场的我们的三位哈，有包括我在内的辣妈伙伴们可能都有话说，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分床睡作为宝宝的一个必经之路，到底家长要给他前期铺好哪些路。先来说一说各自的心路历程吧，目前各家的状态，孩子多大了，睡眠状况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睡法的，家庭格局是什么样的， 从岁数大的开始是吧？ 从 孩子三岁， 从最有经验的开始，人家长了一张九五后的脸。 我说的是孩子的 岁数 大一点的，对，因为他们家孩子 请问你们家孩子三十多了？ 我们孩子今年正好三岁一个月，对，然后现在还是跟我们一起睡。 跟你们一起睡是说在一个房间睡，还是在一张床上？ 在一张床上睡。 你们家床得三米吧？ 我们家床是正常床，两米乘两米的吧，对，那种床。但是他有儿童房， 他没有去睡。 对，我们还没有给他就是灌输这个理念。 就是从他出生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一直是跟我们一起睡。 那为什么没有让他自己尝试睡一下呢？ 因为我想让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再给他尝试。 可是你有没有，就是我只是咱们聊天哈，有没有想过他又要面临上幼儿园？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幼儿园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他会觉得说，白天，天哪，我要独自去面对这么多的新鲜的人，这就已经是个挑战了。然后回家夜晚还没有父母的温柔乡，没有这样的怀抱和臂弯，我晚上要自己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一下子对于 怕孩子心里接受不了是吧？ 不知道，一下信息量太多了。 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尤其对我的儿子来说，他比较喜欢去接触其他的小朋友，他对新鲜的事物特别的好奇，然后不会很抗拒，然后那时候上了幼儿园的话，是对他独立人格还有自我管理意识正好是一个刚刚初步建立的一个最好的时期，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帮他制定出规则，告诉他他要像大人一样自己分床睡的话，我觉得会更好接受一点。 所以你觉得就是三岁对于你们家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分水岭， 对， 就是三岁之前你好好享受吧，就是你怎样我都可以去包容你， 你趴在我身上睡都没问题。 三岁之后你就要开始进入到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了。 对， 可是我也会有一个问题，就对于孩子来说他并不太理解三岁对于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是没关系，他不一定非要通过年纪，我觉得像刚才丹妮说的一样特别好，小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他发现一下子 我跟以前那种独自 生活状态不一样， 在一起状态不一样了。原因很多小朋友，这是属于我的一个时代的开启。那我回到家之后发现，哦，原来我在上幼儿园之后已经是有一些改变了。那我回到家，这个改变也跟上了，对吧？是这样一种完全配合上的状态。其实我能够体会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应该能够说服孩子去接受这个状态。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可怕就可怕在父母是这么想的，但是孩子本身并没有那么想。 说服他。 不，我的意思是说 跟他一起睡。 说服他。 我的意思是说父母认为说三岁之前你可以跟我一起睡，上幼儿园之后你再，人家孩子其实早就想自己睡了。不信你看视频啊。 是吗？我们来看看这样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李秉 健。你的英文名呢？ 丹尼尔。 你今年几岁了？ 三岁。 啊，现在爸爸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以后愿意自己睡吗？ 啊， 就跟妈妈、爸爸妈妈分开睡可以吗？ 可以。 你会不会害怕呀？ 对。 OK， 好，给你翻。哎，可以找 到。你明白吗？就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当时珍妮在采访的时候的那个心情。他以为说你以后想要跟爸爸妈妈分开睡吗？他以为孩子说不要，结果孩子就完全毫无迟疑的说嗯。 对， 然后 Danny 就又确认了一下，那分开睡就是意味着跟爸妈不在一起睡了啊？ 哎，可是你们做父母这些年没有觉得说，其实孩子很多时候回答是回答，做起来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这先不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孩子离不开父母，是父母离不开孩子。 那对啊， 父母在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说，哎，能跟他一起睡的日子也不多了，上幼儿园以后再说吧，有没有这个？因素在，有没有？有没有？ 自我主观意识太强， 是不是？ 其实 我们 根本就不需要。 对，其实我们都是在以己夺人的这种想法， 对 吧？ 只是我们离不开他而已。 对， 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另外一方面的理解哈。就是从视频当中，我觉得 Daniel 是一个思想上面很成熟独立的孩子，跟同龄人相比，就他虽然目前为止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是跟父母睡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对于分床睡这件事情没有表现出一个排斥的状态， 对， 对吧？ 对， 我这不是我看到第一个像这么大小朋友提到说跟父母分开睡很风轻云淡的回答。 嗯， 我看到过一个女孩也是，就是她的妈妈在问她说，你要不要跟妈妈分开睡啊？没问题啊，那怎么样？你给我个玩具就好了，可以做吗？可以做到啊。但实际上哭的说，啊，我不要跟你们分开睡。就真正问和做是完全两个，完全是分开的东西。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嗯， 我可以问完丹妮的状态以后，我们要来问戴毅。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设想，因为我们家孩子像刚才丹妮说一样，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是跟着我们一起睡的，而且都是睡大床。嗯，我其实现在一直在很纠结，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说大人的床会偏软一些，希望孩子睡硬板床嘛，硬板上对身体好，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尽早的让他睡，能够独立自己睡觉，就是因为可以早一点的去睡他自己的床，这样硬板床对身体会好一些，不至于说天天跟我们混在一起。毕竟席梦思多少还是会比那个硬板床会软一些，所以这是我迫切想希望在两岁之前解决的问题。两岁，你看你们是大概三岁或者三岁以后，我甚至在两岁之前，因为我觉得马上如果断了奶之后，他可能没什么念想了，他能慢慢接受这种给他安排到一个小床去睡觉这样一个过渡做法了。 嗯，好，这是戴毅的想法， 嗯， 就是把两岁作为一个 分水岭， 一个分水岭。 嗯， 我这边呢，孩子是一岁八个多月， 嗯， 他从出生开始虽然也是母乳，但是除了喂奶的时候睡在我旁边，其他时候都是自己睡小床 啊。真的 bravo。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没有说我这么做是一定是对的或者是更好的， 就你会以后轻松很多。我是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受限于我自己小时候的一个情况。 嗯， 我妈妈一直给我灌输的概念就是我从出生开始就没有跟我妈妈在一张床上睡， 分开睡的。 对，那会儿家庭条件有限，就睡在那个缝纫机上 就是比小摇篮还要 惨 的地方，是吗？ 缝纫机 收起来，折叠起来变成一个平板。 对， 然后给它铺好了，放。你不会动吗？请问你不会摔下去吗？ 前提是那时候还不会翻身。 哦， 翻身了以后就另 说了。你家是不是开了一缝纫机厂，把十个缝纫机拼在一起了？ 不，就是还不会翻身的时候，小婴儿的时候在缝纫机里面睡。 嗯， 所以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分床睡很早。 嗯， 我大概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已经自己独立一个人睡小房间了。但我还记得我第一个晚上独立 以自己睡小房间的时候，就是关上灯以后，我还是有点恐惧的。然后，但是我强忍着，因为我睡眠很好，就是我属于那种沾枕头就着的，所以受这样的影响，然后我对我孩子的要求就是，你要从一开始你就做一个小男子汉，你自己睡你自己的小床，然后你有自己的小天地。但是我会把他的小床放在我的房间里。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会儿还不会自己就是有行动，自己行动能力的时候，那个小床跟我的大床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在一个房间，但是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呢，他会有闻到妈妈的味道，睡得也会更踏实。但是现在呢，他已经自己能够从小床里爬出来了，很可怕， 爬到大床来。 所以小床就跟大床紧挨在一起。他有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夜到天亮，但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说半夜突然醒了，然后就会有点哼唧哼唧，以后呢我就会说来妈妈床上，他就会自己爬过来。我会给他大床上开辟一个小的空间，那个空间就是他睡的，没有枕头也没有被子。他就自己在那打滚睡。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午觉啊什么的都是 自己独立 睡一个小床的，所以我没有对他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自己去独立睡一个房间。我觉得说当你觉得准备好了，那你就可以自己选择说我想自己一个人睡啊，我想怎么样，你就可以去尝试。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袁一，会包括问问丹妮，就是应该也有很多妈妈像我这样子，因为哄睡都在靠奶睡，所以这样的孩子他会特别的依赖妈妈，所以就很难，比如说在晚上把他哄睡之后，他经常会有一些夜醒，醒了之后呢，他其实也不是饿，他又需要你再次用这种方法把他哄睡。所以你至于这种状况，我就很难做到像你那种把他放一个小床上，然后有一定距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睡着的时候我还要跑过去再把他哄睡着，所以为了不麻烦，所以我还是把他放在床上跟我一起睡，所以这是我现在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麻烦，就是每回他睡觉都需要奶睡。 明白。其实奶睡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对，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Daniel 小时候有奶睡这个习惯吗？ 小时候断奶之前一直是奶睡。 奶睡 基本上我再没听，几乎很少有不奶睡的。 所以像你刚刚说到马修这么小就能够做到在小床上自己睡着，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培养出来奶睡这个坏习惯。 我们当时也是奶睡 啊。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分床睡的前提一定是安全感建立起来了。就是这个安全感从一开始可能小婴儿他会通过这个干妈妈的奶头呀，或者说是喝奶呀，或者说是一定要挨着你， 挨着你手拉手碰着肌肤， 对对对，他总之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到后来他会有一种心理的依赖。就这种安全感的建立，就是说他已经可以不需要通过外界形式碰着你挨着你喝着你的奶。就是你们这个状态就是安全感还没有建立 起来， 所以这时候不要着急。你也不用说什么时候会怎样讲，就他断了奶，那这种形式感就会削弱一些。他就会好很多。所以告诉所有的辣妈伙伴们，就是分床睡的前提就是你的安全感要就 建立起来， 足够建立的强大，以及孩子他做好准备了，那就要看每个父母自己的选择了。反正我当时就是虽然是奶睡，但是把你哄着了以后，睡着了以后，我还是会把你放到小床上去。而且你知道每一个母亲其实对于孩子的反应都是非常的灵敏的。即使你以前睡眠再好，那你的孩子在睡梦当中醒，有一点点动静，你是会 立刻就会 醒的。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母性的一个天性。所以那个时候我都无法回忆说我那会儿的夜晚都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他一旦梦里面有一个小动静，我立刻起身然后跑他的床边去拍他。你只要做到在他夜醒的时候第一时间 给他安全感， 告诉他你现在处的这个环境，他其实只是想要确认一下我现在还是不是我睡着前那个状态。那个环境是不是我熟悉的。他就可以继续接觉。这就是很多妈妈们说的怎么接觉。你只要让他确认现在的你这个状态和所在的地方和你睡着之前是一样的。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家宝宝经常会在比如睡着了之后隔大概半个到一个小时他突然就醒了，醒了之后可能发现哎，刚才是你在哄睡我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你不见了，他的安全感缺失了，他就开始通过哼唧假哭的方式招人来了之后他看 看到你了，他可以接着再试图睡觉睡过去，但是大概可能又过一两个小时又有这么一个醒的过程，然后我又需要重新的哄睡，基本上夜里面会有两到三回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能够判断出来，像刚你说的一样，他安全感缺失的很厉害，他经常会需要醒来确认我到底还是不是处在刚才那个哄我睡觉的那个安全状态里面。 这就属于另外一个概念叫高需求宝宝嘛，就是他的需求稍微高一些，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高，他也没有说要求你完全重新哄觉。 对， 所以你还是那个办法，他在中间醒的过程，你就立即要第一时间出来他的面前，让他告诉你去，你去帮他确认你是安全的， 安全的。 对，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样就可以不用全套重来。就辣妈们都懂什么叫全套，对吧？Danny 也可以分享一下吧，就是那会儿 Danny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夜间经常要需要父母去帮他接教的这样的状态？ 这他长大现在三岁的时候，其实断了奶了嘛，但是还是有，他会做梦。 哎，你的断奶的意思是说连配方奶都不喝了？ 配方奶喝。 断了母乳。 就是、断母乳了、对，但是他会做梦。 做梦醒了会哭醒，对不对？ 有时候做的是噩梦。 对，然后怎么办呢？ 对， 他会叫爸爸。对，他第一时间他是叫爸爸，然后，比如说他做梦梦到他想要他心爱的小气球没了， 因为他现在有沟通能力，他会告诉你我刚刚做了什么梦，是不是？ 他会立马的，爸爸你去拿气球，爸爸你去拿气球。 他其实也不太能够分辨梦境，对。 我然后我睡得好好的，我还得起来去客厅把气球拿回来。 因为他点名道姓说是爸爸去拿气球， 什么事儿都是爸爸。 所以那如果此时此刻你有没有试过，他说爸爸去拿气球，然后你让妈妈去拿， 你让妈妈去，不就要你就是这样。 哇，他意识很清醒哎。 对，然后他有时候他睡着睡着他会滚到床边，其实 他是夹在你们两个中间睡的吗？ 不是，他其实是在最里边睡的。 最里边，但是靠墙吗？ 他对，是靠着墙的。然后我睡中间，他妈妈睡最边上。 你好幸福啊。 他然后会滚到妈妈那边。 会从你们身上越过去。会的会的。 会吗？ 小朋友太厉害了， 太神奇了。这个 然后会掉下去。 然后呢？ 然后就在哭，但是妈妈睡眠质量特别好，妈妈听不见，我立马一把就给她薅起来，薅到床上去，然后我抱着她，她就会继续睡。 对，这是属于就大孩子了，就已经很皮实了嘛。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小婴儿一岁之前的小朋友身上的话， 还是很惊悚的， 还能从床上滚下去，估计全家都炸了。 我们家孩子掉下去过一回。 我们掉下过很多回，没事，你说， 就大概是在六个月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把那个床尾挡建立起来，我就心想横着睡嘛，我们两个人睡，我心想这么大，像两米乘两米的床，怎么着你也不会滚下去吧，是吧？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往前蹭，往上蹭蹭蹭，就直接从床的另外一头掉下去了。然后我 床脚的地方掉下去了。 对，我就听到啊的一声，然后我就被惊醒了。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左右找孩子，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赶紧反应往地下去看，他已经是脸朝着地下在趴着哭，我想他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往上顶的时候自己变成脸冲地了。然后把他抱起来之后发现还好，脸上没有任何什么伤痕啊，也没有什么磕青啊磕紫，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小小的淤血的感觉。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后来抱一抱，然后我很担心他会有内在的伤，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 他磕傻了，你知道吗？我就赶紧跟他逗一逗，会笑，然后会哭，会吃奶。我想应该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就接着哄睡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让我胆战心惊的孩子摔到地下的经历。 我们要在这儿跟妈妈顾爸们说哈，孩子从床上掉下去这个事情是难免的。 对， 那也不能说杜绝吧，怎么样去 尽量不发生？ 对，怎么去降低这个概率？首先就是当孩子已经有会翻身的时候，你就要考虑给你的床，你的大床是去建这个围栏。对，像我们家没办法，我们家那个床装不了围栏，因为床形状比较奇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让孩子独立睡小床。因为跟父母在一起睡觉，你父母他那个区域的活动，他一定有可能会互相干扰到的。 对， 所以也发生过跟大人在一起睡的时候，他掉下去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围栏这是必须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再然后就是当孩子如果真的摔到了地面的话，他如果第一声已经凉凉的哭出来了，基本上内伤的可能性就不是太大了。对，如果他摔下去那一瞬间就懵了，没有声了，那你这个时候反而不能太着急的把他抱起来，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内伤，你会加剧他内伤的可能性。 对，这就是不同的处理方式。 所以像刚刚大家说一把薅起来，真的是 因为孩子大了， 情急哭声很嘹亮， 对，情急之下是吧？对， 我知道他没事儿， 确认过眼神， 真的是情急之下薅起来。 分床睡这个事情，肯定也会有经历过一些这个小的纠结呀、小的波折呀，或者你有一些想要问我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整点的广告时间，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活力十足。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ose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也欢迎一下 Danny。 大家好，我是 Danny。 哎，我们在说分床睡这个事情啊，大家我们直播间几位都分享了一下自己家里的状况， 对， 以及 掉下去的痕迹，掉下去的经历。 对，囧事儿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为什么孩子还是必须要去分床睡的。第一是他不可能一辈子跟父母在一起睡， 对。 第二是确实跟父母在一块睡呢，他也存在一些风险。 嗯， 你看我小的时候也就听说过有大人把小孩就是闷死的， 因为他一翻身可能没注意，然后再让孩子 然后小朋友自己也没有这个行动 抵御能力。 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各自也都有过孩子从床上滚下去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跟父母一起睡孩子也是有风险，同床睡需谨慎的一件事情。 嗯， 那什么时候可以说去开始考虑分床睡这个事情了？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当你的 安全感 建立到了，已经从依赖变成了一种安全依恋的时候，就是他只要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然后我已经自己心里也做好这样的准备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尝试让他分床睡了。 嗯， 像曾一家宝宝其实现在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了，因为从视频里面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小男子汉那个状态了。 对， 所以你大概离你的目标的那个年限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他9月份开学，然后我想那个时候， 你就像9月1号那天吗？ 对， 8月31号那一天， 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个 哇仪式感。哎，好，我们 也挺好的， 也期待一下8月31号或者9月1号那天晚上的实况录像，好不好？ 就 我们转发一下。 我觉得可能小朋友就会有一种感觉，哦，就是对上学或者上幼儿园有了更加隆重的一个仪式感，因为从我的生活到我的上学这个过程都有一系列的改变。 嗯， 对。 但是我们也要说，分床睡这个事情是因人而异的，也不要过分去强求。不要说因为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说了啊，德颖他们家孩子3岁作为一个分水岭，然后戴宇他们家孩子2岁作为一个分水岭，一定是因人而异，就是还是前提建立在你们的宝宝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父母也做好准备了。但是我觉得父母做没做好准备，心里是不是能够离得开这个孩子，我觉得没有宝宝做好准备那么重要。 对，就是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也就还好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也要提醒父母的是，分床睡这件事情一定是会有反复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对 对，你千万不要指望说今天第一天他白天答应的好好的，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没问题呀。然后晚上哭的不省人事， 哭的吵喊，你说我要跟妈妈睡，我要跟爸爸睡， 然后就此放弃了，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 对，如果这天今天晚上呢，真的就表示歇斯底里的，就是不行，我今天非要跟你们睡不行，那 啊 OK， 就缓一缓， 那就缓一缓吧。但是你第二天还是要继续去给他灌输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让他去付诸这样的一个行动，以及你可以去尝试去找一些他所熟悉的元素去陪伴他一起来睡。 对， 所以分床睡可能还是有一个进阶的过程，先让他独立睡一张床开始。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分床睡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就像袁一可能经常等着马修睡了觉之后，哎，我觉得自己在床上可以看个电影啊，对吧？这个淘淘宝啊，买东西啊，是不会影响小朋友的，因为有可能你在床上玩一些 iPad 和一些手机的时候，有一些光线还是会影响到同床睡觉的孩子，所以分床睡对于很多年轻家长来说也是迫不及待要去达成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在说你跟孩子同床睡是同床异梦吗？ 对，差不多，就是当他睡觉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哎，我想看看手机，但是又害怕那个光线忽然他觉得很亮，所以要把光调到最暗， 尤其 然后呢，对。要戴上耳机，真的是好辛苦。 所有母乳的妈妈都经历过手机砸在脸上的，孩子脸 砸到自己和孩子脸上的经历。 但是你为什么笑这么的一言难尽？ 因为我也被砸过。 你被砸过是什么意思？ 因为孩子睡着了，我自己在那看呀。 哦，然后砸到自己， 然后对，也砸到自己。 有没有不小心砸到过孩子脸上？ 那 还没有，还好没有影响到他。 你还挺靠谱的。 我有一次不小心手机掉下来，砸到了孩子头上，孩子哭了，然后孩子爸爸哎，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哭了？我说做梦。 我是在喂奶的时候，他喝的好好的，砸到他脸上， 然后 特疼 是 吧？因为其实如果自己被砸过，也知道挺疼的 啊。 你们谁用的手机壳背面是带柳钉的那种？ 没有， 还没有这么残忍。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分床睡这个事情，孩子会反复，就是有一些孩子。他真的是会利用就是父母的弱点，因为父母也会怕麻烦，我就说啊，太吵了，你哭，那好吧，那算了，你还是回来睡吧，就是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有机可乘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利用到这一点，所以可以尝试像 Danny 这样用一些仪式感，比如说约定好 上学上幼儿园那一天， 不 开学那一天， 就是、整个的仪式，比如说洗完澡喝完奶，妈妈会陪你讲一集故事，讲完故事以后，那就要关灯睡觉了，然后妈妈就会离开这个房间，你就自己睡。 如果第一天不可以的话，然后再尽量的试几回，对吗？ 对， 或者说先缓和一下，开着灯讲故事给他听，然后陪他一起睡，睡着了 然后再妈妈悄悄离开这个房间。 对，我有见过就是教育男孩子那种用很军事化口令性的，就是现在9点了，走去睡觉， 上床睡觉，熄灯， 关灯，然后就是那男孩很乖，他就真的是大概是5岁吧，他就生躺在床上睡。然后过一生睡就这么两眼看着天花板， 这真的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孩子。 然后偶尔有些时候他会真的睡不着，然后跑出来，妈妈我真的睡不着，妈妈说不行回去睡，现在就是睡觉的时间，什么都别说，想都别想，去睡。 就我个人会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对于这样的孩子。 就如果那时候全家人把家里的灯都熄了，都唱的、 那倒也就还好 了，他可能会好一点。 对，但是有些父母其实像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孩子睡了以后才可以开始处理我的工作。 嗯， 因为在下了班以后到你睡觉之前，因为孩子睡比较早，八点或者九点之前是我陪你的时间。 嗯，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抛弃一切的工作、电话、电脑，我就是全情陪你。那么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睡觉了，妈妈要开始处理我的工作了。 嗯。 我也特别理解这样的父母，但是我觉得可能方式上面还是稍微要缓和一些。 我们那个给李敏俊睡觉的时候，他规定他十点钟睡觉嘛，然后我们都会所有人都躺在床上把灯关了。 哦，那我觉得还好。 再 起来该干嘛干嘛是吧？哎呀，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是要这样，就是我觉得孩子是很注重仪式感的，就是当他已经形成规律了，知道我睡觉之前会洗澡， 嗯， 洗完澡以后我会喝奶， 嗯， 喝完奶以后我会刷牙，就是我们家孩子的顺序， 嗯， 然后刷完牙以后基本上就是要上床了， 上床了， 然后这个时候全家就会把灯关掉， 嗯， 就是给他营造一个睡前的一个氛围， 嗯， 因为光线对于人体内去释放就是褪黑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嗯， 就哪怕你在白天。你可能倒时差，你都需要把窗帘拉上，这是成年人都需要的， 嗯， 所以这个仪式感对于孩子身体的各方面的成长素的分泌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仪式，还是一个生理的规律，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全家一起来帮助他去迎合一些这样的睡觉的氛围， 嗯， 然后你可以通过讲故事，或者说是像我们家孩子不是讲故事，我们家孩子是唱歌跳舞， 耗电的过程， 耗电，对，最后还剩5%、10%， 必须要耗完才可以， 一下给他耗光了，所以这时候爸爸妈妈就会，我们俩就会躺在床上开始今天的歌单开始了， 嗯， 他会在床上啊跳得很开心，还会让你陪他一起跳， 嗯， 然后跳着跳着，然后就坐下了，坐着躺下了， 嗯， 因为这时候他现在已经会自己自行入睡了， 嗯， 在床上打滚，然后就 滚到滚不动为止， 对，他会要求要奶嘴。他现在不会说话， 哦， 他会只说意思是你还没有给我奶嘴， 哦， 然后给他自己挑一个他喜欢的，嗯，挑上，慢慢的就进入 仪式感，从头到尾每一件都需要到位，从大到歌单，小到奶嘴儿，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是要提醒辣妈古爸们的是，有些妈妈们可能会就是让他比如说摸着你的手呀，或者说甚至是摸着一些他比较熟悉 毛巾枕巾， 我觉得毛巾枕巾都可以，但是就是非要摸着妈妈的手，或者说是像我妹妹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是要摸姥姥的眉毛，我姥姥开玩笑说我眉毛都被你摸秃了，让她长到很大了以后依然要摸着眉毛睡觉，以及我的另外一个小妹妹， 这就是一些小怪癖， 对，小怪癖，嗯，我觉得这种怪癖不要去养成，但是你可以帮助孩子说找一块他熟悉味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毛巾啊， 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是因为必须要抱着一个玩偶睡觉，以至于他真的抱到了18岁，那个玩偶你想18年多脏啊， 没洗过， 他也不允许洗，他要抱着他，每天都要抱着他呀， what 就是很旧很旧，就是你就太夸张点说像上了浆一样的感觉，那个玩偶包了浆了， 我的妈呀， 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个玩偶就你会看到就是整个那个熊已经没有样子了，但是能看出来那是一个曾经多少年前的一个玩偶，但是颜色和感觉都已经找不到最原始那个玩偶该有的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总之有这种小怪癖的话呢，就不太利于他去建立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前提，就是安全的依恋。 对， 就这种依恋是不安全的，就是一旦这东西没有，他就睡不着了。就像有人说我认枕头、认床，其实是一样的。 对，嗯， 但他可能这样的一些小的习惯会伴随他可能很长时间，到成年了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嗯， 那如果说真的已经养成了拿一块小毛巾啊，或者拿一小娃娃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洗的，要不然里面会有很多的病菌和， 对，其实是会，但是因为家长或者说爸爸妈妈觉得，哎，有这个东西来帮你培养一种安全感了，可能不太需要我来从旁协助，所以他可能会说啊，我好轻松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孩子这种怪癖来说其实挺难改变的。 对， 像我小时候就喜欢摸着我妈妈的耳垂， 啊，对， 粘耳垂， 对对对， 粘，我妈说粘，我好心烦啊，真的，一晚上几乎前半宿都在粘耳垂，粘。 那你跟我妹妹摸眉毛，什么摸胳膊是一样的吗？一个性质， 但还好没有把耳垂摸没，只是越摸越厚而已。 所以这都是属于一些不太 这个安全的依恋的一个形成、嗯、所以最好是不要这样。如果已经慢慢有这样的习惯形成的话，父母还是要通过方式去给他改掉的。 对， 改掉的方式就是找一个另外的仪式感来替代他的这种不安全感。 尽管说可能会很难吧，但是还是要慢慢的试着去改变一下。 一定是会重复，会反复的、 嗯、 但是父母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就是你要为他的未来想一想、 嗯、 对不对？他以后如果嫁人了，对吧，有了这个自己的家庭了、 嗯、 他还要说那个 来 到时候 捏 一下你的 捻对方的耳垂去，摸对方的眉毛去， 或者他还要挑耳垂，觉得这个耳垂不够厚 啊！真的是，就是我 是是 我小姨的耳垂就非常小，然后我每次捻他，我就会醒，然后我小姨就说：“哦，原来你发现我不是妈妈。很有意思的一个童年的事情。当然，这很多事儿我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都是我妈妈后来给我描述的。 嗯，当然了，我们再说这个，跟大家说这个分床睡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可操作性的一些事情在。提前是要做好一些准备的、 嗯、 除了心理的建设安全感的这个建立以外呢，包括一些小怪癖的这个避免以外、 嗯、 有一些小的提前准备需要辣妈护爸们去准备一下。比如说帮助孩子能够一觉睡到天亮，这个中间很大一部分就是决定于他中间已经不用起床去起夜了，就不用上厕所了、 啊、 要么有一些孩子会选择就是晚上穿尿不湿睡一宿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睡觉之前尽量的去让他把大小便都排干净了， 嗯， 然后这样呢以一个膀胱啊这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去度过这一晚，那他这一晚的这个睡眠质量就会比较高一点。 嗯， 包括白天很多已经能够戒掉尿不湿的小朋友们晚上还是会依然选择尿不湿， 嗯， 因为这样是提高孩子和家长的睡眠质量， 嗯，因为小朋友 双方的一个问题， 对，因为时间会比较久嘛，因为白天就算是他平常已经养成了不带尿不湿在白天的习惯，但可能夜晚一下子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可能怕小朋友坚持不住。 对， 嗯， Daniel现在是完全不用尿不湿了吗？ 他现在正在戒的当中、 啊、 这个途中，然后昨天床上尿了三泡。 晚上吗？ 不是晚上，是白天的时候。 那是因为他贪玩然后忘记说了吗？ 嗯，就是这两天刚开始训练他、 啊、 对，因为快要上幼儿园了、啊、然后天气正好热了嘛， 嗯，就不带尿不湿。 对， 他可能就玩着玩就忘了我想上厕所。 穿着裤子，他每次都是尿 忍不住了， 尿的途中会告诉爸爸， 嗯， 爸爸我尿尿了、 嗯、 你说爸爸看见了。那晚上现在睡觉还是尿不湿？ 晚上穿尿不湿， 嗯，确实是可以提高他的睡眠质量的。 对，他会整宿睡到天亮， 嗯嗯， 然后这两天他晚上的尿不湿居然都是干的，早上起来看。 哎，其实就是当你睡得特别深的时候、 嗯、 你就是没有尿意的。 我发现包括月龄小的宝宝，像我们家现在八个月也是，如果那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你会发现哎，尿不湿到天亮都是基本上是没有变蓝条的，是干的。 对， 但是如果他这一宿如果好几次夜醒，又是哼唧又是找妈妈，他基本上尿不湿的到早起一看就是需要换的那种、 嗯、 所以很奇怪，我也觉得到底是他每天晚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是固定的尿意呢，还是说只是因为觉没有睡好才想去尿尿，还是因为尿尿影响他睡觉。 这个事情就是成年人也可以换位思考的，就是当我们成年人睡特别熟， 嗯， 几乎也不需要， 你不需要起夜了， 没有尿意， 嗯， 对对， 嗯，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希望他以后能够睡整宿觉，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对他发育也好，同时呢， 嗯、 也省得我夜晚那么忙碌了。 会有这一天到来的，你要坚信。 我盼得到吗？ 盼得到。当然，还有一些注意点跟父母们分享的是，首先啊、我们要看一下，在刚刚开始分床睡的时候，还是要采取。你现在一个屋子里面的分床，就是让他自己睡独立的小床， 嗯， 这样保证他在睁眼的那一瞬间中间醒的时候能够看得见你、 嗯、 也方便家长去观察他的一个最新的状况， 嗯， 对，这是分床睡一个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嘛， 嗯， 所以我不知道 Danny 是不是要准备你说上幼儿园那一天，也就是今年的8月31号或者9月1号直接给他放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儿童房里面。 我是这样准备的，放到儿童房之后可以陪他在儿童房里睡过渡一下，睡一天或者两天，看他当时的情况。如果好的话，我们再直接的离开，让他自己睡就行。 就是现在 Daniel 已经知道你们要这么做了吗？ 现在就是昨天给他录的视频采访了之后，他才知道。 啊， 他 刚刚 知道。 所以你之前如果没有要来上我这个节目的话，你不打算告诉他吗？ 我不打算就是太早告诉他，就是近一个月或者两个星期告诉他就可以。 那会不会太突然对他来说？ 我觉得 还好有我这个阿姨在。 不，也许小丹要可能会觉得哦，原来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他对于刚才不说了，对于新鲜感的事情会特别特别好奇嘛。 嗯，他是一个愿意去探索新鲜事物的一个孩子， 他喜欢去尝试。 嗯，那很不错。那当然了，还有的一些做法就是在睡前一定要多陪伴，这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对， 你就给他营造一些仪式感。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最好是要保证他已经入睡了以后，你再离开，你再带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不要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就是你到点了你去睡， 这 给我生睡。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睡前会一定要告诉他，你睡着之后爸爸妈妈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 对，对， 这样的话他睡醒之后他不至于那么慌张。 对 对，他会知道爸爸妈妈已经在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而且你要告诉他说，但是爸爸妈妈就在你旁边，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们，我们会立刻就过来，你不会是一个人。 但我想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对于稍微能够沟通然后已经能够跟爸妈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的宝宝了哈。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确实是不太建议，就是像孩子还不会说话你就完全给他独立的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确实是不太放心的，没有父母会这样。对对对，但是可以像我们就是现在是一个分床的状态嘛。对，以上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一些可行性的一些方案。当然在你觉得你们家的孩子已经做好准备，或者说你萌生出想要跟孩子分床睡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一些绘本讲故事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别人的例子 睡前故事， 对，帮助孩子去建立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们这边呢有一本绘本，我今天把图片呢专门都截在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绘本。这本绘本的名字叫做《换新床》。我们可以通过这本绘本来看一看绘本当中小朋友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分床睡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封面。对，故事很简单，文字也不多，但是源自真实的生活。首先第一篇里面讲到说，我又长高了，妈妈说该换新床了。这个图片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的一章讲到说我想睡在鸟窝里，爸爸爬不上来怎么办？我想睡在笼子里，妈妈会不会嫌我脏？我想睡在鱼缸里，浑身湿透了容易得感冒。我还想睡在纸盒里，但是翻个身会不会把床压塌呢？这是小朋友各种的想象。 就不想睡在一个独立的床，但是很想去尝试家里的其他东西。 对， 什么纸盒子啦。 接下来说，我想睡在狗窝里，下雪我可受不了。我想睡在蜂巢里，黏黏糊糊真难受。我想睡在蚂蚁洞，蚂蚁太多眼睛又会发晕。门外传来了汽车声，有人往家里搬东西。 新床运到了， 要不还是跟爸爸妈妈挤一挤？不，我都长大了，我要自己睡。想了很多很多的场景。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脑洞大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去想说孩子在从小床换到大床，或者从跟爸妈睡独立睡这过程，他脑袋会想到些什么。其实这个绘本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其实从这个文字里面你可以发现，就是孩子心里是有一些变化阶段的。首先第一个阶段他会发现说，哦，妈妈给了我一个就是类似于指令或者说是指导吧，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开始就建议我要换床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睡床了。那我可能会睡到一个什么样的床上去呢？有什么纸盒啊、蜂巢啊， 对 这样的想法，对于床有无限的遐想，对于新鲜的事物，像 Daniel 也有一种期待，我到底会睡在一个什么样的床上？然后换床呢，我其实还是有点小忐忑，要不我还是跟父母挤一张床吧？就是他会有这样反复的一个过程。 对， 那到第三部分的时候，他要不行，对于自我还是有认知，我已经长大了，我需要换床睡了。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去舒缓孩子情绪，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个书里面画到的一些，像这张图上面孩子的眼神对于窗外对于新鲜的事物，它是完全的一个渴望的状态。他也幻想可以有像鸟窝这种很舒服的这样的小窗。 他而且你会发现绘本的这个 作者们会把这个儿童世界会真的是画得特别的五彩缤纷，让大人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也觉得很可爱，也觉得会很想去了解一下小朋友们在面临这个状况时候在想些什么。 而且你发现就是这个绘本故事里面小朋友的这些心态是可以折射出平时生活当中父母对他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的， 就是他甚至是他是比如这个人的性格色彩是明亮的还是灰暗的， 对，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吧？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他有想过是在笼子里什么狗窝里，但他又说妈妈会不会嫌我很脏， 脏， 所以可见他妈妈平时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爱干净的人。 对对，然后他也会担忧说我如果是在鸟笼里爸爸会不会爬不上去。他其实还是就是对于父母那种依恋的， 而且还有儿童那种很可爱的一面。 总之吧，在两三岁左右的孩子当中，他其实已经开始对自我有一个认知和探索，他开始慢慢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了，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以独立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父母还是有无限的依恋 依赖。 对，其实父母也未尝不是这样，就是你在发现孩子长大的同时，你也在发现自己离不开他。所以分床睡这个过程是与其说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相信100个父母会有98个父母都这么想说，哎，一起睡就一起睡吧，能一起睡的年头在整个人生 也没多少， 也没多少时间。 没错，我就是98分之一。就是为什么从那么早开始听说他们家的孩子已经在分床睡的时候，我始终都没有动手， 无法接受， 不是没有接受，始终都没有去动手做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哎呀算了，这么多年以后分床睡分开睡日子多了去了，不如好好把握当下。 但是你们也一定听到过那些例子，比如我自己家里面那个例子，就是我小妹妹从小跟她妈妈一起睡的，然后就以至于因为他们俩要一起睡，床也没有那么大，然后爸爸就不跟他们一起睡，分房睡，一直到她上初中哦。 那确实是， 而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我相信你们应该身边也有这样类似的例子。所以也不要说非得把说这个借口作为一个无限期拖延分床睡这样一个实施的这么一个理由。对对对，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在强调这个想法的话，孩子也是能够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的。 他可能会更黏人，更依赖父母。 好，我们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如果对于分床睡你有任何想说的、想要分享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视频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水约会的亲子游泳教练 Danny 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育儿经验。稍事休息，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

太多的去同情你了。 没错，他们已经过那个时间段了。如果说比如有人问我说，哎，戴毅，你最近时间睡一个好觉是在什么时候，我可能会定睛想象说，哦，是在八个月以前。 你放心，没有人会这么问你。 就是在八个月还没有分娩他出来之前，我还能睡个好觉。从他出生到现在没有一天睡过一天好觉。 所以你知道人在每一个阶段他的状态都不一样，就像我们怀孕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你快点出来吧，赶紧卸货吧，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拖着这么沉重的身体了。 哎，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跟我们说，你生出来以后就好像塞回去。但是你刚生出来就在休产假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并没有 深刻的体会到这个状态， 没有一点想要塞回去，就觉得哇，孩子多可爱。就其实有科学研究，那会儿刚当妈妈的时候，你的体内分泌的那个激素就是让你幸福感爆棚到忘却一切的烦恼。 而且那个时候也确实可以做到他睡你也睡，然后他醒你喂奶，是吧，能够很好的劳逸结合。但现在就不行了，对吧，他在玩，然后他在闹，你还在处于白天工作状态，他想要睡觉的时候你还没有忙完你的事情，等你想睡觉他已经夜醒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世界要毁灭的状态，对我来说。 咱俩这个一唱一和特别像是想要给一个提案，就是论 产假到底应该休多久，是不是， 论增加产假的必要性。 好，吐槽到此为止，是吧，这个下半时段应该是福利时间段了，对不 对？ 对，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们今天的嘉宾 Danny 也是我们的酷爸代表，同时他的职业是一个游泳教练。 嗯哼， 大家不要小瞧亲子游泳教练啊，可能想哎教小朋友， 就是的， 尤其是低龄小朋友教练有的会有多厉害呢。我亲眼所见，所有的在这些亲子游泳馆里的游泳教练的身材都是一个比一个棒， 嗯， 就是甚至会比那些真正的游泳教练的腹肌更明显。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严苛？ 是行业内有这个入门的， 还是说 门槛比较高吗？ 还是说我所认识的教练都太厉害了？ 对，自律让我们自由。 哎呀，这句话好经典。以往是每次上那个 LC 来会有金句，没想到今天换了丹尼来一样还有金句哈。 因为我们的 自律让我们更自由。 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母婴环节的常驻嘉宾 LC 呢，他刚刚踏入到健身的环节的这个道路上面， 嗯， 然后呢初见成效，对， 嗯， 我们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坚持下去哈。 嗯， 但是 Danny 就不一样，他是一个准专业选手， 嗯， 所以今天我们专门在节目当中安排了福利分享时间。各位现在如果你只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别怪我没告诉你们，赶紧上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请 Danny 去到我们表演区，我们也全新布置了我们表演区，有一个虚拟的场景可以让他一秒钟切换到健身房。噔噔噔噔，我们的健身房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样，先问大家对于健身房满不满意。 982直播间自带高级健身房，这样的健身房我想问一下会费怎么也得30000起跳，对不对？怎么样 看一下， 看一下， 哇，器械很全吧，你现在可以过去感受一下， 来， 好不好？ 现在要现场感受一下。 我想问一下，就来到这样的健身房，你最先想要体验的器械是什么？ 是什么，嗯， 对， 一般我们去健身房的话，肯定 稍等，你要拿一个话筒， 你的右侧， 对 对， 有线的话筒，对。 然后这边对吧 ？OK， 对 OK， 好， 有大的大筒， 好， 好看的。一般我们这种撸铁的不会做有氧运动，所以跑步机 pass。 啊，跑步机 pass 掉了， 所以你们热身的环节也不会选跑步机。 对， 完了，为什么很多影视剧里面一拍都先拍的是这个跑步机呢？ 因为这样不容易露怯。 然后还有很多挥汗的男女们，比如男孩会，女孩会搭一个毛巾在脖子上，挥汗如雨的跑步。 跑步其实是为了减脂的，是有氧运动。 嗯， 但 他们不需要减脂，他的体脂已经低到足够低，就不敢再减脂了。 嗯， 而且我个人的理解是，跑步谁都会。容易漏怯，你知道吧，也不是每个明星都在好好健身。所以你继续说。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考虑龙门架，先做一 什么东西 热身运动，就是 龙门架。 龙门架就是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每个健身房都会有。 是这个吗？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健身房有吗？ 哦， 你现在所处这健身 房，现在我这个背景后边， 嗯哼， 是推胸那个吗？ 没有，就是一个器械是有绳索拉着的，绳索。 啊啊啊！我懂。 哦，我知道是这个拉的那个。 绳索。 哦。 可以调节重量。 嗯哼哼。 那个可以调小重量，然后先调小重量，然后 先激活一下你的肌肉。 对，激活一下自己的肌肉，做个热身运动。 所以你最在意的肌肉群是胸大肌吗？ 我 没有这样，我是每个肌肉我都很在意，其实就是健身的人你就会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就是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要练得非常棒， 你练出雏形之后你就会进一步的去雕刻每一个细小的肌肉。 嗯， 对， 听说你今天刚刚练完上肢过来的。 我刚练完胸，对，练完胸的上斜过来的。 啊，就他已经会细化到我今天这一个小时只练胸大肌的上斜这一块儿，明白了，就是我只练这一块，针对性的去雕琢它的形状。 我觉得我怎么在像上咱们初中的 生物解剖课， 真的是像在上生物课，对，先了解自己的人体机能。 好吧，这是你说你会用像龙门甲这样的器械去激活一下，当做热身运动去开始你一天的健身哈。 对。 然后， 接下来要练什么的呢？ 对， 一般的话我们都会给自己制定计划，如果说你今天一般都是一个大的肌肉群带一个小肌肉群去练习，如果你今天去练背阔肌的话，因为你背阔肌做引体向上，你会二头肱二头肌会带动发力，所以练完背阔肌之后，我会再把二头再进行练习一下， 它是一个对抗肌。 嗯， 对， 你练完背以后练二头，对，效果就会比较好。 练完胸之后一般都是带着三头一起练。 哎，因为你今天是以酷爸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出席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嘛，所以我们很想让你跟我们收音机前也好，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们分享一些就是带娃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练到自己肌肉的一些小的动作 或者小窍门，一些小的运动。 啊， 因为其实我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嘛，就是带娃这个事情一点不耽误你健身，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负重，就你不需要家里面买什么壶铃啊哑铃啊什么的，有孩子就行了。 哦， 怎么样，我们今天让丹妮扮演孩子怎么样？ 太难为了，我觉得太难为了丹妮，因为我这个 你小瞧丹妮，他那是 一百斤以上的孩子，有点太吓人了吧。 丹妮，你有没有一些动作你想要跟丹妮去配合的？ 咱们可以做一个那个负重的那个平板支撑或者俯卧撑。 哇，天哪。哎，如果说丹妮待会儿做平板支撑的话，是不是需要我们的摄像机好像拍不到这个位置，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办法拍到趴下的这个丹妮。 嗯哼，对，好像是。那不换一个吧，那换一个我估计有点勾下把你举起来。 那不行。 那 举的话可以练二头，就是。 真的是可以公主抱，是不是？ 可以平躺在我这个。 我不， 虽然说这个福利这辈子没有从这个家人那里享受过，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忐忑的哈。 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做梦都想被人公主抱起来，真的。但是我今天穿裙子，你知道，要不然我肯定会愿意尝试的。就我一直跟我先生说你哪天可以把我公主抱起来。 这样， 但 你空举来，我们看一下好吧？ 空举有什么？ 如果是自己的宝贝的话，可以一手托住他的那个。腋下 、嗯， 对， 然后 一定是躯干部位，另外一手托住他的那个 小腿 那个， 但是我要说的是， 夹紧就行。 这个是一定是已经有自己的行动能力的孩子，如果是小婴儿的话不可以啊， 他不配合。 嗯， 哦，不配合，第一是不配合，但他这个躯干太柔软了，他没有自己可以绷住劲儿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一定是得是稍微大点的宝宝， 大概像 Daniel 3岁左右可以吗？ 3岁是没问题的 啊， 其实 完全可以举儿子来练就 可以 了。 对，他30斤的话，对，可以做一些小重量多组数的这种练习。 15公斤叫做小重量多组啊！ 哎呀，天哪，这真的是大神级别啊！ 所以在做这样二头弯举，抱着宝宝做二头弯举时，有没有一些动作要领是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去注意的？比如说肘关节一定要夹住，然后、这个、 肘关节夹住，然后你咱们有那个离心收缩跟向心收缩，我们 说人话， 就是你举着宝贝，然后。抬起来的时候， 嗯， 这叫向心收缩。 向心收缩 、 嗯、 顶峰你收缩停顿2秒钟，你会更加有力的刺激到你的肌肉 啊。就是在你做动作不要光去摆动作，你做到位的话， 顶峰收缩使劲儿， 对， 发力 一定要控住一下。 然后你离心收缩就是把宝贝放下来的这过程就叫离心收缩。 嗯， 离心收缩的时候越慢越好。 嗯， 收缩的这个时间大概在3到4秒，你就会让肌肉造成更长时间更强度的肌肉损伤。 对， 就会让它对撕裂的一个过程，就会让它更好的去生长新的肌肉。 我发现是这样，其实我现在手上虽然没有说宝贝的重量在那里承重，但是我想如果当我空举的时候，胳膊的控力会不会也可以能锻炼到 锻炼到所谓的肱二头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模仿你发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的肱二头肌 感受到了发力点， 好像它在有在变得坚硬， 说明你的肌肉控制力还是很不错的， 是吗？ 对，自己能感受到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嗯，因为他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好像觉得他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在配合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肱二头肌有在， 这就是一个抗阻力的练习。我们拿的哑铃，你是在跟空气在做阻力对抗， 哦， 你使点劲儿就也是一 样 的效果。 哦，好， 这是推荐父母可以在家里面当做一个亲子游戏。同时还能帮助到自己的，一组练个15个、 嗯、 然后做个3到4组差不多就可以，对吧？ 嗯， 对。 然后组间间隙也不要太长，在30秒以内，20秒左右吧。 那比如说原因、嗯、你一般辣妈很想在家里边练一练比如自己的臀部和大腿、 嗯、 想塑塑形的话，应该有什么样比较好的练习方式呢？ 我先听跟你说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你先推荐一个动作，你先把动作名说出来，或者咱俩一起说。 深蹲啊。 对，就是无翘臀不深蹲，说女生就应该多做深蹲， 深蹲是吧？ 男生也可以练深蹲， 但深蹲这个姿势我是觉得我经常做不到位。我来给你看一下，看看我这个深蹲是不是不到位、啊、 你可以去 蹲 你那边，你们俩一起享受一下健身房的福利。 好好好，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深蹲不到位的人，就是我在家的时候 你可以侧过来，侧过来会看弧度看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 大姨你往后站点、啊、你靠幕布，对，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好，比如说我要深蹲了，嗯， 你牛仔裤瞬间就没有了，被抠掉了。 动作 其实我觉得还挺标准， 对，基本挺标准， 是标准。 但是需要在蹲的时候还需要再控制几秒钟吗？ 可以控制几秒钟， 大概控制 个 3-5秒， 对，5秒钟左右，然后迅速的起身， 迅速起身， 对，这样会， 而且在起来以后你一定要去刻意的夹紧一下你的臀部。 然后最好是双脚分开，与肩同宽。 我觉得我的两个大腿这块肌肉在使力，对吗？ 股四头肯定是会发力的。然后你的膝盖，一般你如果说想练习臀部多一点，你的膝盖不要下蹲的时候不要超过脚尖。 哦，膝盖下蹲不要超过脚尖。 对，完全是向后坐的那种力。 你要想象自己的臀部在空中画了一个 C。 画了一个 C 在空中， 对，在空中画了一个弧线，但是你上半身最好是保持能够绷紧，而且我觉得它稍稍有一点点耻骨再往前顶。 膝盖的方向跟脚尖的方向是同一方向会更好一点。 膝盖的方向， 然后 膝盖不要内扣， 可以那个外八一点，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起身会有一个夹紧臀部的效果， 嗯哼， 更夹紧一点。 Danny 可以稍微靠代翼一些，因为你这样半个身体没了。对对对对，你们俩都往后，对， 要尽量靠后， 对对对对， 咱们两个可以一起做一次。 好，我先给你们计时啊、哦，一组做15个，做20个吧。 我怎么怕 自重？自重做20个，来，一共做3组，你们可以开始了。 预备，开始。Hold up。 胳膊不会使劲，只是胳膊就是控制住而已。我们这个瞬间辣妈正传变成了一个健身节目，但是辣妈其实非常有需要有这样的需求，在带娃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我的腰眼有点累。 那他，我就觉得他有点舔肚子。 对， 说白了有点舔肚子。 对， 你没有把腹部收回去，核心一定要绷紧了。 核心要绷紧。 对，核心要用上力，你要控制住至少。因为对于你为什么觉得你无法理解它，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对， 新手有很多不知道是在哪里 误区，对对对， 误区和乱用怪 力。而且就是怀过孕的妈妈们都会有点耻骨前移，是因为她那会儿肚子变大了以后，你整个骨骼发生一些变化，没有及时收回去。嗯，你们俩可以继续啊。 我 们 上台当做是自己的过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辣妈正传。 这个动作如果在进阶的话，你可以抱着宝宝上下蹲， 对，可以抱住宝贝， 但也不要膝盖内扣哟， 还能练习到咱们的这个肱二头 啊。真的，我觉得这样好，自己晚上 膝盖内扣就小心 膝盖。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此时此刻，我们的健身达人，我们的准专业教练级别的 Danny 正在指导我们的新手辣妈戴毅，在家中带着孩子，又可以当亲子游戏，又可以来锻炼到自己的肌肉群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动作。 哎，我确实， 其实今天你穿这鞋实在是太难为你了。 我看看你 带跟儿的。 哦，带跟儿。哦，对对对对对。 哎， 而且 我反而觉得穿带跟鞋好像很好做，穿平底鞋好像更累一些，是不是？ 一定要穿特别硬的鞋， 一定要穿 硬底鞋， 对对对， 硬底鞋是吧？ 对对对，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有点现在是反而放松的？是因为你的就是跟腱部分不够放松，所以你可能蹲不下去。如果穿平跟鞋的话，你会觉得说你的脚没有办法全部着地，然后整个深蹲下去。对，所以你可能稍微脚后跟抬离一点地面的话，你会觉得还舒服一点。 啊，对，就其实如果说穿，可能就是说像平时我会觉得，如果穿真正的运动鞋，我练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想要让臀部画出一个 C 非常非常难，而且我会像刚刚戴进去，我会经常不由自主的两个膝盖就会内扣。 内扣很伤膝盖， 对，就会感觉好像吃劲往中间使力一样， 嗯， 就是它必须要像朝向两个脚尖的方向，而且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对吗？ 对。 哦， 但是你 这么多这个要点需要掌握到， 等你真正抓到精髓以后，你就觉得做起来很稀松平常。然后以及如果是做窄距深蹲的话，膝盖是可以超过脚尖的，嗯，但是练的方向会不一样。窄距深蹲练的是大腿内侧的肌肉。 哦，感觉瞬间感觉好像已经值回了半节私教课的这个票价。 来私下你们俩扫个微信付个钱吧。好，欢迎两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到我们座位上。 来，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 几分钟、 10分钟 的 时间了。对，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孩子分床睡这样一个必经的过程。 嗯， 我们父母可以怎么去在前期做一些心理建设？ 嗯， 然后怎么样去确定宝宝已经建立了足够的安全依恋？ 嗯， 他其实说白了就是内心准备好了， 嗯， 然后咱们才开始去执行分床睡这个事情。 嗯，而最后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愉快的状态下呢，也是希望，比如，辣妈酷爸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也做了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健身啊、塑身啊，可能也会对于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个很好调节。就算是遇到了跟孩子相处当中，比如包括让他分床睡啊，有一些不会很顺利的过程，可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态不错，状态也不错，能够很好的帮他度过。 这点你说的很对，我相信丹妮自己也感同身受，就是健身的父母他一定能够更持久的跟孩子去进行一个 对抗，就是你有这个精神头，对， 拉锯战， 没错，就我现在 整个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而不会像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时间，完全也没有给自己身体很好的去找寻自己各块肌肉感觉，那些父母他可能觉得每天过得很累， 真的是 就状态很软，那样的话可能你就会把很多负面情绪带给孩子。 哎，这个软字真的是 是不是很 精找得很精准， 是 不 是不 会写。 对，想这个 我 教 你 RUA 软， 不会写，很软。 再次感谢丁姐来到节目当中，也有机会，哎呀，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哈，其实还挺期望可以有一次，就是我们的辣妈酷爸代表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上节目。那一天的直播间，哇， 那应该是嘉年华式的节目。 我 觉得 六一儿童节可以设计， 对，你可以设计一下，完全可以设计一下。 当然，本周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当然不提倡说一定要在母亲节这一天去非常非常非常功利的去向妈妈们表达一些什么样的爱意，但是也要记得在这一天给妈妈打一个电话，然后祝一个节日快乐，因为毕竟这是专属于妈妈的节日。 我想问一下，就去年是你第一个母亲节， 我从怀孕的时候就过母亲节了。 天哪，我想说，如果就你开始过母亲节是什么样的感觉？ 也还好，就是平常的一天而已。 对，我现在就觉得这样子。 当你真的成为了老母亲以后，你就是平常的一天。 对，因为马上我是要在本周迎来我第一个母亲节，我就想，哎，有什么样的感受？哦，会有一些什么样内心不一样的一些涌动的一些激动感？没有，什么都没有， 没有， 就觉得 一切都是你之前没有当母亲的时候设想的。 对， 好吧，记得给自己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哟。感谢 Danny， 谢谢大义，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还要再来回顾一下，也是我们的辣妈代表气象主播奉送给大家的关于孩子在这个季节防晒的一些注意点。稍后会为你带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明天见，拜 拜。 Hello， 辣妈说天气又和您见面了。今儿个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防晒吧。话说在北京待的时间久了，这一年四季其实自己就能悟出点规律了。比方说像这个五一过后，天肯定是妥妥的，一定会热，再也不带回头变冷的哈。那比方说你看像这一周北京的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在26-27度的样子。那在中午前后到户外去的话，这个体感温度一定是在30度以上的，可以说是有一点热了。我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注重自我养护